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说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也是他的民国三部曲，即将迎来最终章，电影邪不压正将定档今年暑期和大家见面。片方最近也是同时发布了预告片和海报。邪不压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姜文从演员到导演这种身份的转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和过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部新片开始，一起聊聊演员演而优则导的这件事儿。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子弹飞过已8载，一步之遥近4年。姜文导演的第6部作品《邪不压正》定档今年暑期上映。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许晴五位江湖儿女纷纷登场。《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主人公李天然一身武艺，常常于半夜时分飞檐走壁。预告片中就有一个彭于晏箭步穿行于屋脊之上的镜头一闪而过，有人想起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也同样喜欢在别人家的屋顶上悠然行走。时隔20多年，姜文又一次让他的主人公上房顶了，可以说是不走寻常路了。人们说民国总是绕不过那一座北平城，姜文的民国三部曲里，第1部《让子弹飞》虚构了一个偏居南方的鹅城，第2部《一步之遥》是以上海为背景，到了第3部《邪不压正》终于拍到了北京。在对原著小说《侠隐》的评论中，消逝的北平也是最常被提到的点。作者张北海生于北京，长于台北，退隐于纽约。《侠隐》描述的是1936年，正是他出生的年份。为了还原当年的北平城，张北海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以至于为《侠隐》寻找影视改编方的时候，面对10来家公司，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干脆全权交给了他的侄女，也就是导演张艾嘉来代理。而张艾嘉最终选中了姜文，理由就是他从小生活在北京，可以准确再现旧北京的风情，也可以拍出影片所需要的柔中带硬的心意。不过电影版的邪不压正到底会是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毕竟咱们说了，姜文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导演，除了一步之遥之外，他的电影都是由原著小说改编而来。但是呢，每次大家看到的影片都是绝不忠于原著，因为在姜文看来，最初的动念往往与文字中的某些片段、某种气息有关，每一段启程总要有人作伴，没有伴儿，没有这个领路人，就没有后面的征途。而这次的电影原著作者张北海也表了态，他说，小说是我的孩子，电影是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养出来了，现在他怎么养就看他了。我们今天讨论演而优则导的话题啊，那在中国的电影界，姜文可以说是这个类型里最成功的一位了。他以演员的身份入行，24岁凭借电影《芙蓉镇》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此后主演的《红高粱》《北京人在纽约》可都是影视史上叫得响的作品。姜文是在他30岁的时候转行当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之后就被《时代周刊》评为了95年度全世界十大最佳电影之首，成为了一部经典。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姜文总共执导过6部院线长片，包括2000年《鬼子来了》，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2010年《让子弹飞》，2014年《一步之遥》，以及今年这部《邪不压正》。《阳光灿烂的日子》是经典，《太阳照常升起》让姜文收获了一半不解，一半膜拜，《让子弹飞》成功的站着把钱挣了，《一步之遥》再次毁誉参半。而这回的《邪不压正》，虽然片子我们还没看到，但据说也不是什么稳妥的尝试。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每一部都一样的放飞自我。在姜文看来，自己所有的电影可能都在探讨真相，而电影语言比文字语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把字里行间不可言传的东西，通过影像展示的妙趣横生。我们就期待今年暑期档这部新片能够给大家带来妙趣横生的观影体验。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演而优则导。刚才说到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将在今年暑假和大家见面，那巧了，另外一位演员的导演处女作也定在了今年的暑期档上映，他就是演员黄渤，和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至今都没有个名字。这几年演员跨界当导演的是越来越多了，黄渤的演技大家也都很肯定，他也早已执导过2部短片来试手，但是却迟迟没有出手当电影导演。原来人家呀是憋了个大招，或许有心的影迷已经注意到了，从去年夏天开始，关于黄渤导演处女作的消息就开始建筑各大媒体。如今这部影片终于被公之于众，主演是舒淇、王宝强、王迅、张艺兴等。很多观众喜欢上黄渤都是因为他的喜剧，那这部导演处女作是不是喜剧呢？黄渤却说他希望融入更多的东西，当然还是有很多喜剧元素，但电影围绕的是一种假设，假设有一天因为灾难世界只剩下你周围的这些人，大家会怎样继续活着呢？此时爱情还是爱情吗？权力还有用吗？或许有人会说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了，但不要忘了别人也可以。黄渤表示这些才是自己在这部处女作中想要探索和表达的东西。演而优则导在业内非常盛行，黄渤身边的朋友像是徐峥、王宝强等人也都先后开启了自己的导演之路。黄渤坦言，其实这些年啊，不少人找我做导演，但如果只是为了在黄渤前面加上导演两个字，我觉得意义并不大。我本来可以舒舒服服拍几个保险的戏，其实当导演啊，是给自己找麻烦。可是自己喜欢，所以就愿意尝试一下，也为了让自己能重新找回那个兴奋点。事实上，为了这部导演作品，黄渤从2010年就开始筹备工作。拍完《寻龙诀》后，自己突然有了危机感，觉得老这么拍不行。所谓演技，有时候挺害人的，没有的时候特需要他帮你支撑，可多了之后却慢慢发现，就这三板斧，原来可以应对所有角色。这也是很多观众一开始觉得某些演员还不错，看着看着就不行了的原因。我也怕自己变成这样，所以开始尝试调整和改变。这部电影从去年开拍的，到现在已经拍摄完成，并且确定了今年暑期的档期。但有意思的是，片名至今依然没有定论， 之前有记者采访，听说暂定名字叫有点意思，从网上查到另外一个暂定名又叫一出好戏。反正我觉得这俩名啊都挺值得玩味的，对于观众来说，一出好戏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点意思可能就值得大家期待和关注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演而优则导》。在一众的试水名单中，票房成绩和口碑都能收获好评的其实并不算多，创下影史记录的吴京导演当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还有以一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站住了导演位置的赵薇也算是成功人士。除此之外呢，黄磊的《麻烦家族》去年五月上映，票房也就3-4千万，网络评分4.6。黎明去年也带来了导演作品首秀，叫《抢红》，可能没几个人听说过，票房是1600万，网络评分只有惨兮兮的3.1。李晨的《空天猎》和吴君如的《100》，虽然票房成绩还不错，都过了3亿元，但是观众的评价和口碑却还撑不太起导演这个名字。高调上映，低调下线，也成为了这些演员导演无可奈何的结局。不过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演员导演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进步，而且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导演能力，他就是苏有朋。最初的苏有朋是那个教我们画同心圆的乖乖虎，是呆萌深情的五阿哥张无忌，但是差不多10年前他就已经画风突变，成了《风声》里那个梳着背头翘着兰花指说话阴阳怪调的白小年。我们以为拿下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他会在挑战演技这条路上勇敢不回头，他却又往前迈了一大步，用《左耳》和《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两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宣布，那个会唱会演的苏有朋其实是个导演。2014年苏有朋首次担任导演，执导电影《左耳》，这才是第一部作品，苏有朋就呈现出了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光是编剧就更换了36位，最后还是小说原著作者饶雪漫亲自担任编剧才解决了问题。为了选出左耳的演员，苏有朋和饶雪漫差不多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把20到30岁年龄段差不多能见的演员都见了个遍，无关乎名气，无关乎背景，只求合适。苏有朋也说他就是想做成这个电影，其他没有任何想法。很多演员都是在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近乎苛刻的试戏环节后，才最终出现在了中式名单中。而这部青春电影《左耳》最终斩获4.85亿票房，并且成功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和最佳女配角2项提名。去年苏有朋又带了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是根据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悬疑片《嫌疑人 X 的现身》，影片票房也超过了4亿元。回顾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你会发现几乎所有跟他合作的演员或者是工作人员都在抱怨苏有朋太苛刻。从进组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领略到温和平易的五阿哥当起导演来却是相当挑剔，一个镜头 NG 几十遍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苏有朋的好朋友林心如，剧情中在警察到访的时候，林心如饰演的女主角需要配合肢体动作讲出一句请的台词，苏有朋却觉得林心如表演痕迹太浓不自然，于是就反复重拍这一个字的台词。即使如此，这个镜头在后期阶段依然没能逃过被剪掉的命运，因为苏有朋说服不了自己。 另两位主演张鲁一和王凯在面对导演时也曾一度崩溃，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演戏。张鲁一就说，我从艺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一个镜头拍一天的。道具师傅们也是感受颇深，还是林心如演的这个女主角陈静，道具在她家中的衣架上挂了一件男性夹克，被苏导演看到了之后就生气了，一个独居的女人家挂一个男夹克，你是要替导演招黑吧。接着现场又发现了四五个水壶，我说你干嘛呀，在家里卖水壶啊。小毛病接二连三，苏有朋是气急败坏，命令整个剧组提前收工。他说，我让道具组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再来，然后今天的进度删除，制片组算在道具头上，他们耽误了大家一天的钱，我要施加压力，让他们知道以后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剧本方面依然也是要求严格，嫌疑人 X 的现身剧本经过了106次修改，因为苏有朋对台词向来要求没有废字，其实一共是十多个版本，但是每一版都有 1.0 到 10.0 的改动，所以加起来有100多版，有时候甚至一版只有一句话或者几个字的改动，他还是会让编剧重新发给大家新的版本。不过话说，自从苏有朋拍完嫌疑人 X 的现身之后，就一直没有太多的消息，结果最近却被美国纽约大学的小伙伴们发现，他竟然在学校里上自习。原来苏有朋背着大家跑去进修了，网友们也在纽约大学的网站上看到了他的入学信息，修的是导演专业，这可是李安导演的母校啊。而且苏有朋的进修可算是偷偷摸摸的了，既没有发通稿，也没有大肆的进行宣传，即使是被发现，也是同学们无心偶遇。您看，这才是真心想学习，想要提高水平的做法呀。 岁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寂寞旅途谁明了，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和笑，曾经无怨无悔的浪潮，我的流浪路上几多云和树，只有背包陪着我奔跑。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说起演而优则导为什么这么流行，其实啊，有的时候您自己琢磨琢磨也好理解，很多演员都有着导演的梦想，作为明星呢，他们又不缺名气不缺投资，因此也就有越来越多的演员会被投资商看中，拿起导筒来。数一数今年的新片中也依旧会有不少这类的作品，比如2月份上映的就有张歆艺自导自演的爱情片《泡芙小姐》，还有刘若英的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据说也是今年上映。他合作的摄影师可是台湾著名的摄影大师李平斌，还有小沈阳今年也会带来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名字叫做《猛虫过江》，您可别听错了，不是猛龙。放眼国内外，有演员成为好导演的的确有很多，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姜文、吴京、苏有朋，还有比如张艾嘉、本·阿弗莱克、安吉丽娜·朱莉、梅尔·吉布森等等。想成为一名好导演，有人说了，功力、诚意和自知之明三者缺一不可。您比如说安吉丽娜·朱莉，她自从成名至今一直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女演员之一，不仅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气质，还有她塑造的各种角色，不论是美艳冷酷的女特工，还是痛失幼子的悲伤母亲，朱莉都能赋予角色全新的定义。作为一名导演，她的处女作是《血与蜜之地》，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爱情电影。2014年执导的电影《坚不可摧》同样是战争题材，是一部关注二战的传记片，影片收获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最佳音响效果、最佳音效剪辑的三项提名，也足以说明了朱莉导演功力的深厚。她的最新一部电影讲的是柬埔寨难民营的故事，她也继续以电影为工具，关注慈善，关照社会。 提起梅尔吉布森，大家就更不陌生了。他早年出演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是公路惊悚片的经典之作，而真正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他首部自导自演的电影《勇敢的心》，可以说是电影史上的传世经典，囊括了当年奥斯卡的五项大奖和十项提名。在这部电影之后，梅尔吉布森又先后拍摄了《启示录》《耶稣受难记》，还参演了《爱国者》《海狸》以及《敢死队》等多部电影。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他的才能都被世人所认可。去年他执导的《血战钢锯岭》也获得了奥斯卡的两项肯定，为大家带来了又一部战争电影的经典。水平不够，名气再大的演员也拍不出好电影，想当好导演还是需要厚积薄发的。导演吴京就说了，导演啊，是一个专业而且有技巧的事儿，希望大家做导演的时候要慎重。换句话说，导演也许人人都能当，但是能够让别人从心底把你尊为导演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们关于演而优则导就跟您先聊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听的是刘若英导演处女作的这部电影《后来的我们》，同名歌曲来自五月天。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接着聊。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事，